Hello， 又翻嚟，果然有人继续入嚟啊！我谂都剩翻好少人噶啦，因为都真系夜。有冇人听日唔使翻工噶？13人啊，真系好少噶咋。咁唔紧要啦，咁啊都系想讲翻即系沙中线嗰单嘢啦，真系好愤怒啊，大佬！再吹24。喂，咁其實冇乜特別嘢嘅，咁原本想講幾樣嘢嘅，咁有啲咩講先諗下。其實都冇乜準備，又再出去聽講大咗少少。哦，冇啊，講翻咧之前，竟然咧即係有時搭車悶悶地咧。就 post 翻啲舊相咧，其實我啱啱 post 嘅所謂新嘅造型照咧，就差唔多係10年前嘅相嚟㗎啦。咁但係10年前咧，未有 page 都未做網台咧，就自然得10幾個 friend 覺得好笑嘅啫。咁但係竟然回翻帶咧，就有成190多人 like 喎，即係係同埋平時未見過留言同埋 like 嗰啲人咧，都 like 埋一份喎。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就真係好少人自嘲喎，發覺或者少少人啦。咁呢幅相咧，即係靚強咁樣咧，竟然大家咁大反應，就真係估唔到啊！有冇人睇過嗰張相先？咦！而家嚟嚟去都得個20多人嘅喎，你估湊唔湊到50個都成問題喎？唔知 haters 又點咧？大家睇唔睇有咩 haters 咧？ 紅紅道大力水手789又來了 Nicola Wehe 約翰小夫海海 Wattis Zeroy 再三搞吹 Manborg 老探哥 Cam 離開探長智慧你早收工。 是嗱，今次其實是一個實驗來的，那我想知道那些 haters 呢，究竟是 robot 還是真人呢？那現在試到真章了。 曼波我未睇，大力水手789 haters 都休息了。 未睇乜嘢啊，閣下？睇下先，而家有喺我零 haters 喎，係咪？睇下嚟係咪先？呢個專登係喎，仲未有 haters 喎，竟然。可能係真係真人嚟喎，如果係咁，因為如果 set robot 冇理由，我通知咗有 notification 咧，竟然冇嗰啲。robot 去 dislike， 你好啦，我净系睇咗口味，太震撼，红红冇 haters 喎，加班要俾钱， 连 board haters 都要瞓。 喂，咁而家就最奇怪咧，就系。那些維穩那些人呢，即是照例現在維穩費應該少過以前很多的啦，但是呢都還有人出來做事，即是少了了，譬如我最近都見過那個傅振中呢，有關於民族黨那件事又出過來啦，就當然要拉啦，即是究竟那些錢是不是用多用不完的呢？還有大家如果這麼快就範呢，即是全部人都是收了錢就做他的事呢，那之後就沒得收了。那嗱，譬如可能我的 haters 啊，可能另外一些不知名，專係喺個 YouTube 嗰度留言，踩場嗰啲咧，即係我梗係唔會 delete 你啦，即係冇人冇品啦。咁我依然咧都 keep 翻佢哋嗰啲對我嘅誤解或者嘅偏見或者對我嘅感覺，即係當然我唔 delete 佢嗰啲言論咧，當然我就覺得啊，你哋會唔會咁樣講係即係提醒翻自己咧？例如話上一次嗰個 live 咧，有人話有啊，可能就係呢條反骨佬咁樣。咁話都係反骨佬嘅咧，就嚟去都係 D100嗰啲死粉嘅啫。咁我因為係唯一個網台離開之後，仲話人哋反骨嘅咧，就只係嗰個網台啦，就係 D100啦。咁嗰啲老坑又幾好笑喎，即係佢又入嚟睇，可能無意發現咗，原來就係呢個反骨佬咁樣。咁啊，真係好有趣啊！我覺得呢啲都幾好笑嘅。睇下仲有啲咩特別嘅留言先。因為留言對我嚟講咧，都係人生嘅一個樂趣嚟嘅，即係你做極 呢個 live 都冇留言咧，就好悶嘅。咁包括一啲係擁護啊，或者一啲錯愛啊，或者一啲討厭嘅咧，我都好有興趣知嘅。咁例如嗰、那個隻眼鏡先揾翻，例如咧就有個文柳柳啊，就話哦呢條反骨佬，咁好明顯就聽講咗啦。有位 YY 精咧就話有人靠捐款，就有人靠賣廣告，各適其適啫。你話你賣衫賺錢，其實同人哋賣廣告有咩分別？嗱呢條友咧，呢、這個 YY Chan 咧就真係得意啊！即係佢咁樣講，好明顯佢未聽曬佢講乜啦。我就係話我有衫都唔敢賣啊！咁嘅原因就係我就係想同佢哋唔同啊嘛。尤其是嗰個待遇我唔想同啊嘛。咁至於而家啱啱嚟唔知佢講乜嘅朋友咧，就係話關於咧之前我就係講過其他網台嘅節目咧做了一排曾經好受歡迎，但係而家咧即係又欲罷不能，但係又要想維持，但係又發覺咧。即係淨係齋講冇回報咧，就於是乎要諗啲計仔，就走去賺錢。我亦都冇反對，我唯一覺得有意見咧，就係嗰啲人啲廣告嘅品味太低，又甚至乎植入廣告，又甚至乎口腔期嘅廣告，即係淨係掛住食嗰啲咧。咁咧，另外有啲人煮個餐俾人食，又有啲人就嫌貴，咁你唔買就唔會嫌貴噶啦，係咪？咁買咗之後，你梗係除咗嗰幾盒嘢之外，你梗係有所得益，你先會幫襯噶嘛。咁咧，我覺得有少少唔公道咁樣。咁於是乎咧，就有人話咧，啊探長冧女王喎、哦、咁樣。啊呢、這個人真係好天真喎、哦，覺得即係可能你啱啱先識，可能你識咗女王都識我嘅。咁唔緊要啦，你慢慢 explore 下啦。因為成個網上面就好多唔同嘅唔同嘅節目咧，大家都睇到曬成個 picture 噶啦。咁如果你選擇性唔睇咧，咁我喺度講你都唔會信噶啦，好多嘢係咪？咁於是乎就幾有趣嘅，我覺得呢啲新舊交替，甚至乎一啲一知半解嘅聽眾咧，我都唔會鏟佢個 comments 嘅。咁所以我覺得幾個人啦，幾有色彩啊。咁另外咧，即係頭先我覆翻個 YY Chan， 佢就話咧有人話你，即係其實我曾經講過咧，我件 T-shirt 咧就俾咗條友著，免費嘅喎，我冇賣到喎。係純粹係答謝佢嚟我 stage two 嗰度表演嘅嘉賓，我送翻 T 恤俾佢，甚至乎嗰件 T 咧就係 stage two 嘅 launch party 嘅時候一個禮物嚟嘅，咁完全係冇收翻嘅錢嘅，都有啲咁嘅對待嘅時候，咁之所以咪我唔敢買咯，咁呢條咁嘅 YY 咧就即係聽啲唔聽啲咯，我相信咁唔緊要嘅，人無知咧都可愛嘅一面嘅。咁另外咧就即係同埋你冇義務去知道曬噶嘛，咁網上面有個最好嘅渠道咧，即係令到而家冇咁多精神病發啊、斬人啊，或者去做咁多怪嘢咧，原因就係有咗網上呢個渠道咧，走去俾一啲精神有些少問題嘅人發泄，又或者未有精神問題嘅人發泄咗，就冇咁容易有精神病。咁就係我嘅角度就係咁樣睇啦。咁另外咧就有條友咧就有個。啊！呢、這個都幾好笑。佢就係話咧，佢就 comments 喎，佢就話聽音樂係個人主觀，咁我贊成啦，當然。Beyond 啲歌好唔好聽，唔係你話，我又覺得真係好笑啦。Beyond 啲歌係唔係好聽？點解唔係我話咧？即、就、係、是、我梗係我話咗，唔係要你認同啦。我唔係權威啦，咁就算係權威話咗你都可以唔認同㗎嘛，咁點為之唔係我話呢？咁呢個邏輯上有啲問題啦。咁呢我用演化心理學嚟觀察呢啲人呢，佢好唔好明唔係你話嘅，咁當然佢認為有人話先就係啦。咁呢啲崇拜權威嘅人呢，即係佢心目中覺得你唔係權威囉，佢崇拜啲權威話先就係有份量㗎嘛，咁唔緊要。咁多數都人都係咁諗嘢，咁所以我覺得你十分正常嘅。咁佢就黃家強彈吉他彈得好唔好，又唔代表好唔好，又唔代表佢唔好聽咁樣。咁黃家強彈嘅係吉他定 bass 你都唔識分嘅，咁你覺得係好聽嘅唔奇啦，係咪？就係答咗你啦呢啲。咁即係基本上咧，我就拗水吹嘅啫。基本上我答都唔使答啊。即係香港人嗰種對音樂或者對藝術嘅欣賞嗰種貧乏嘅程度咧。是低到你得人驚嘅。我15年前我就話，我希望咧，即係有音樂通識呢樣嘢咧，就希望香港人咧，吉他同 bass 都分唔開咧，就好慘嘅，真係陰公。 咁但係到15年後咧，竟然係冇進步過嘅，即係仲有人係亂鳩噏嘅。咁我點解咁講咧？就我前幾日聽過一個好值得推介俾大家聽嘅一個音樂節目啊嘛，嗰個唔係音樂節目嚟啊，嗰個就叫做時事節目，就係廣東廣西。咁咧嗰個陳日飛咧同埋 Teddy Robin 嗰集咧，希望大家聽一聽，真係非常之精彩嘅，即係精彩到咧可以一聽再聽嘅，對我嚟講。入咗添。係咯，咁所以咧就呢啲留言咧我都認為幾有趣嘅。咁即係我唔係絕對咧，就唔係覺得咧，即係我啱聽我先至可以留言。我就絕對咧希望嗰啲同我意見唔同嘅留言咧，就有個機會咧俾我喺度做一個 Q&A 啊。即係你唔識我唔緊要，但係即係希望訓練下大家咧，就唔好一知半解就去即係覺得嗰件事就係咁咯。因為成個世界嘅事好多時都係。因為道聽途說而你去落咗一個判斷嘅時候咧，咁個真相距離你越嚟越遠啦。咁樣你掰唔掰一個人就唔係問題嘅，或者你憎唔憎、中唔中意都唔係問題嘅。咁就係咁咯，即係網上面就唔使負責任噶啦。咁好多人就覺得咧，哇！而家啲人上網亂咁 up 啊，又唔使負責任啊，即係覺得而家係唔好嘅。即係以前啲人就內斂啲嘅，咁啊而家個世界變啦，好恐怖啊變得咁樣。但我調翻轉嚟睇喎，即係唔係話標奇立異啊？即係覺得咧，而家嗰啲咁嘅網上欺凌咧，同埋我心諗嗰啲咧，都能夠寫埋出嚟啊！即係其實嗰個咪就係人嘅真面目咯。即係嗰啲人嘅真面目咧，如果佢一路都埋藏住，當嗰個係你屋企人，嗰、那個係你嘅朋友或者你同事，哇！見親都笑笑口啊，見親都喜樂㗎，見親都淨係讚啊，見親都淨係講自己好開心啊，我事業有幾成功啊，又擦你鞋啊，話你。哇！雖然你60歲，都你好靚啊咁樣嗰啲咧，即係大家聽呢啲大佬，即係唔通你唔識分辨咧？人哋係因為好客套、好禮貌，定係同你講真話嘅咩？咁但係而家啲人可悲到咧，你明知道嗰條友咧係即係好客氣啊、好有禮貌啊、好有家教啊，咁你當咗係真，咁嗰啲人明明講出一個真相啊，你覺得好難聽啊，咁你覺得佢係假，即係覺得係你聽嗰個人嘅問題係大過講嗰個人咯。即係如果你是一個成年人，你是一個識聽嘢嘅人，你唔會咁樣覺得，即係啲嘢你心裏面有把尺噶嘛。咁而嗰個人講真話定講假話，而佢背後有咩情況之下要擦你鞋，或者佢背後點樣要同你一齊唔通貪你大家互相讚咁樣一個互即係個嗰啲圍爐咁樣開心嘅。咁你咪開心咪算咯，你千祈唔好當即係用呢個角度嚟 judge 佢真定假咯。雖然你成日聽到真説話咧，係好痛苦嘅，原因就係你聽唔慣啊嘛。你平時都唔聽呢啲咁嘅真相對比較真實嘅説話，而你聽到覺得唔開心，而你接受唔到嘅崩潰嘅，咁你咪繼續咁樣咯。咁但係你唔好即係你個 judgement 應該因為呢個情況之下而扭曲咗嗰個事實或者嗰個人性咯。咁講呢啲係多餘嘅，拗水吹嘅啫。咁難得約翰小夫咧又 sponsor 我，真係多謝你。 Ultraman 數96話，總以為 YG 提示短路，你仲係倒推兼陳丹唔使勞氣啦。Cam Lee 肥馬在老董時期話有病，講到就快死咁，所以即時唔做，即時跳船。唔像 High 老探，剛收工都仲聽到，仲吹緊。今日咁長氣， 同 換菜百麗 Rip 同吉他一齊講歌仔。 Cam Lee 肥馬今次跳船遲頓咗，約翰小夫港幣50元。 喂 ，Thank you 啊，你哋都幾有留意到。嗰集啊，康康你嗰集係啊，真係好好笑啊！即係我覺得，即係我之前講過關於陳日飛咧，即係佢成日咧都係要 crow 啲一啲佢識嘅嘢啦，就夾硬咧就 apply 落所有人哋嗰啲話題，包括佢唔識嘅話題裡面咧，即係正正經經聽人哋講就唔得嘅，即係一定要哇！我就講緊支吉他就32架就代表32個瓜咁樣，即係亂鳩咁 up 咧，都有錢收嘅，都係政府官台俾錢出糧嘅。喂，大佬！佢嗰集話真真正正叫9/24啊，老實講，好撚堅啊，真係。咁啊，肥馬咧今次跳船跳遲咗咧，就係可能佢未收曬尾數啦，或者都係利益問題啫。呢條咁嘅契弟，成日都係入做任何嘢都係為咗著數嘅啫嘛。揾咁多錢，其實佢上一次老董揾佢，佢已經唔使做噶啦。 一電影你知道他賺多少錢啊，即係你估唔到佢咁有幾多人工啊呢啲人。咁但係點解即係中國人就係咁噶啦，食鋪飛都要圍皮嘅。喂，有鋪飛食唔都唔食啊，食得幾多就幾多噶啦。即係正所謂成日都有人講錢係邊個嫌多啊咁樣。即係我覺得我哋咪就係死喺呢手上噶咯。即係你唔好話肥馬啦，俾你你會唔會錢都嫌多先？咁你會咪就係同佢一樣咯？其實咁你唔好淨係識話人啦，即係唔係下下都咧要令到即係大家唔開心。我意思就係話咧，即係當你對一啲有不滿嘅時候咧，你應該即時檢討一下啊！如果俾我設身處地，我係會唔會咁貪錢咧？尖尖嗱呢只貓咧未，大家未見過佢，睇下見唔見到先。畫面尖尖，尖尖好好噶，晚都陪我瞓噶。喂，嚟呢度。 係啊，好重啊！ 佢好大隻噶，尖尖。佢同 Nana 好似嗰啲毛，咁但系咧佢咧就係只空降貓嚟嘅，即係話咧，因為我朋友移民咧，佢真係冇辦法帶走佢啦，咁所以咧佢就俾我繼續收養，咁我又好鬼中意喎，其他幾得意，但係入唔到鏡，另外啲先，尖尖，幾得意，尖尖，係，咁咧佢同阿 Nana。個模式一樣，但係咧就比較扁口扁面嘅，咁佢都係一隻英短集咗啲嘢咯。 英短啦， 係咯， 多數都係英短。 係啦，咁佢咧好温順嘅，佢對其他貓咧就殺無赦嘅，因為以佢嘅體型咧同埋佢嘅格鬥技巧咧，佢喺呢度稱咗王啦已經。咁但係咧佢對人咧就非常友善嘅，舉個友善嘅例俾大家聽啊，就係咧，譬如夜晚我瞓覺嗰時咧叫佢嘅名咧。佢即刻飛跑嚟咧，就瞓喺你隔離，咁咧就揾個下巴頂下你啊，揾個頭鐘下你啊咁樣咧，咁就好友善啦。咁但係咧，當你瞓著咗或者覺得過熱嘅時候咧，佢就閃嘅咯。咁但係咧，當你未瞓著咧，佢閃到一半咧，你又嗌嗌佢摸一摸佢，即刻又伏地嘅，即係人見低頭，貓見伏地嗰種，即刻趴喺度又俾你摸到你瞓著為止嘅。喂，你邊度有貓係咁善解人意㗎？真係好過癮嘅，所以 交呢一隻俾你。 嗱呢只咧就 Chico 咧，哇肥到咧，我尋未養過貓十七磅啊！呢只貓就第一次養十七磅咁重嘅貓。Chico 嚟啊 ！Chico 聞咩啫？遮住咗啊 ！Chico 你睇下幾得意？佢其實咧個樣同埋毛都好靚，啲毛咧靚過地氈啊，我覺得佢。咁咧，但係佢非常臭串嘅，即係啤人咧個樣會燒有懷，真係想扯巴佢。但係咧，佢就啲毛就超靚，同埋哇肥大到咧十七磅。咁 Nana 咧，咦 JJ 就唔瞓嘅你，放大假咧。JJ 喺度啊喂。 No man 好 cute， 聽你哈哈。 No man hello。 成你之謎。同換個雜用葉堅講吉他，當時話聽就得，不過真係幾好聽，完全估佢唔到，超乎你想像的。J J Lens 冇見過尖尖，我唔識分尖尖同 Nana。 尖尖係新嚟嘅，未上過鏡添嘅，咁咧咪就係咯，尖尖大隻啲啦，哇隻手咧手掌咧好似熊咁樣嘅大到，手腳都係啊，咁個腫好大啦，咁同埋個貓個身好長啦，個頭好大啦。佢同 Nana 唔同咧，就 Nana 個鼻係尖嘅，咁咧尖尖個鼻係扁嘅，但 Nana 個樣敦厚同埋頓啲嘅 ，Nana 個樣就知性啲，啲眼碌碌咁樣嘅。咁啊，貓咪啊唔係好睇到眼白嘅，即係淨係睇到啲黑色位嘅啫。 咪咪 啊，唔係唔係啊，尖尖，咪咪有冇嚟啊？ 咪咪瞓咗覺啦。 咪咪好得意啊，但係咧佢軟泥泥咁，同埋佢係龍嘅，好陰功，但係冇所謂啦，貓又唔使社交，佢龍都 OK， 又唔使翻工， 同埋有人養佢都 OK 嘅。但系你掟佢出街就死硬。 差同揾爸爸。 佢坐喺度坐。 走啊！ 即刻走添。 雄雄瞓了，兩點係我極限，同貓貓講聲晚安。 好啦，再見，康康。喂，咁咧就係冇乜，其實冇咩特別嘢要專登講嘅，但係我為咗咧，即係滿足大家有一班朋友咧，知道我有嘉賓咧就閃嘅，因為我睇翻啲 figure 都知噶嘛，即係我單吹嘅時候咧，就竟然咧多人過有嘉賓嘅。咁咧，因為我諗即係大家都有個合理嘅期望咧，嘉賓就梗係粒粒巨星啦。咁咧，我就專係揾素人嘅，幾乎係除咗張錦晴之外。 咁咧就嗰啲素人嘅嘉賓咧，我揾得佢嚟咧，你應該信得過我，點解揾佢嚟咯？因為我揾親嘅嘉賓咧，佢都係獨當一面，即係唔係話成就啊，係獨當一面嘅唔同嘅類型，佢嘅故事亦都係，起碼我自己對我有興趣先啦，咁我先揾佢做嘉賓嘅。咁就所以頭先阿郭啟輝咧，唔知大家有冇聽頭先俾啲反應啊？有冇聽阿輝啊？各位，咁阿輝咧，我諗住死啦，佢又住得幾遠，咁會唔會覺得好嘥我阻嘅時間咧？咁但係頭先我送佢走嘅時候咧，佢嘅反應唔錯喎，佢覺得我開心喎，同埋佢即刻應承我23號嚟，真係講鬼故喎。咁所以23號咧，我就唔可以 hea 講啦，我都要搜羅下啲鬼故，同埋可能作啲鬼故俾大家。驚下都，即係可能大家都反高潮啊！因為有人講鬼故都話係真噶嘛，咁但係咧，我講到明話作鬼故啊！即係上次咧嗰、那個貨車公仔洋娃娃嗰個鬼故咧，都係我作嘅。咁咧亦都有人鼓勵我咧，因為拍微電影嘅不如咁，亦都咧將呢個故仔咧講咗俾我朋友聽咧。佢話：哎好喎、啊，要嚟寫鬼故都寫個故仔嚟拍啲嘢都好喎、啊。咁我講啊講咗十幾年，但係都未曾試過真係自己作埋個故仔出嚟拍。咁咧，可能我都遲啲，如果我鬆動啲時間，又唔使點揾食咧，我就會拍噶啦。 大力水手789，總共4隻貓，但係冇靚女。Her package， 我以為睇錯，今日都仲開機，男男起身我夜尿，吃下。陳丹有 聽啊？喂，陳丹好，你呢排成日嚟喎，咁我想知道陳丹咧究竟係？聽開我舊的網台啊，依話一聽就聽9/24咧，我又想做個市場調查啦。霍啟傑就成日都聽咗，成日都聽個名啦。你係半夜開夜尿，即係你原本瞓咗嘅。咁頭先有位朋友咧就以為我直吹，咁當然唔係啦。咁我送咗阿輝哥落街之後咧，我上嚟食咗碗涼粉，咁啊唞咗一陣，咁我先至啊，仲揀咗好多相，咁我先至再開嘅。咁啊頭先話齋啦，因為我要滿足翻嗰啲朋友，就即係淨係聽單吹先嚟嗰啲咧，咁我就試下嘗試下滿足下佢哋，睇下佢會唔會因為單吹會入翻嚟。但係個 figure 顯示咧，加上而家話鐘數兩點咧，得44人啊，即係我預期中50個人都唔到啊。咁咧就變咗其實咁又唔 work 嘅，即係唔係等於我單吹咧又有專登有人嚟聽嘅，即係高估咗自己，真係唔好意思。至於有冇靚女咧，其實即係正如我話齋啦，即係靚女又唔係冇啊，即係我值得揾佢嚟，而佢有內涵嘅咧，我都叫曬嚟噶啦，即係包括 Ruby 啊、阿塔啊咁嗰啲咧，都嚟曬噶啦。咁仲有邊個啊？仲有邊個女仔有內涵啊？叫佢嚟嘅。 啊，神野貓。 神野貓呢啲梗係有內涵啦，幾中意佢。咁啊，仲有睇下遲啲，如果大家為咗靚女而嚟咧。咁我亦都人之常情嚟嘅，咁但係你唔好彈咯，因為我曾經揾過一個靚女嚟咧，都唔肯講嘢嘅，喂人哋好多內斂嘅，同埋人哋要出嚟行噶嘛，行走噶嘛，咁唔可以咩都講嘅。咁我當時嘅我咧，我又唔係好識趣嘅，咁我成日都挑人哋講一啲佢唔想講嘅嘢嘅，咁以為好叻噶嘛以前，咁個人慢慢成熟嘅咧，即係你一個有技巧同埋成熟嘅主持咧，為咗大眾聽節目嘅福祉咧。就不應該做呢啲嘢嘅，老實講。咁但係又調翻轉，有人話：，你唔係咁咯，我聽你把鬼咩？就係貪你上堂鬧交啫嘛。嗱，呢咁差心地嘅聽眾咧，即係成日等人鬧交嗰啲咧，咁我又係可以犧牲嘅類別嚟嘅，對我嚟講。因為咧，事實上好多添啊，仲因為我揾咗好多即係有啲某啲人啦，就算我舊 partner 啊，甚至乎有啲嘉賓都同人哋挑機，又或者隔空鬧交咧。哇！特有我諗超過我平時呢百零個 live 嘅觀眾兩三倍嘅人，因為試過有一次講是非咧，有成500人 live 嘅最高峰嘅有一次就關於我離開咗網台之後，嗰、那個網台話我屈佢頭共嗰次咧，係特別受歡迎嘅。咁但係咧，對於身心咧嚟講咧，都唔係咁有益處嘅，對我自己嚟講。咁所以。我都 唔會咁做噶啦。咁對於一啲淨係食花生嗰啲朋友咧，咁你都係聽翻花生台噶啦，都係要。 Jeffrey， 你講多啲攝影啊！陳丹琪得你嘅鬼故，樂區唔知你幾時翻嚟遲咗。Can we all？ 之前想對話都唔得。KK 吹到幾點？大力水手789紋身師會不會再來？ 紋身師啊！ 搞成你啦！ 我諗紋身師咧就嚟嫁，因為我最近咧睇 Facebook 咧見到佢收咗隻戒指咧，即係大粒到硬爆得車胎嗰啲戒指咧，嗰粒石咧。咁所以我等佢遲啲先啦，等人哋度埋蜜月先啦。咁啊，遲啲，因為我同佢其實就唔係太熟嘅。我人嘅能量咧就經常有起有跌嘅。咁我當時咧夠膽揾佢咧，因為我係網上識噶嘛，即係網，因為我見到佢有內涵又靚，又個行業又好特殊。咁呢個就係正正係我一個好好奇嘅人嘅一啲。寵兒嚟嘅，即係我最中意就揾啲人嗰個行業咧，可能譬如你揾個做裝修師傅嘅，可能你識嘅朋友裡面有40個或者20個咁樣，咁我就盡量未必揾佢嘅。咁裝修判頭就少啲咯，咁我就會揾裝修判頭啦。咁譬如你揾做警察嘅咁樣，咁周街都係啦，係咪？咁我又唔會揾呢啲對象啦。咁譬如好似阿輝咁樣做大戲嘅，喂大佬，你兩世都未必識到一個朋友係做大戲噶啦，即係唔好計追星嗰啲 fans 啊。咁所以我就會揾呢啲嘅。咁神野貓喎、哦，喂，又識得做一啲民間日本嘅民間藝術，又一個 artist 喎、哦，又講嘢又爽快，人又爽快。咁呢啲又啱眼緣嘅，咁我梗係即刻揾佢嚟啦。咁但係人哋又住得好遠，咁所以未必會次次都採我嘅。咁啊陳怡咧，我梗係想揾佢啦。但係香港人就好得意嘅，嗱我假定咧，即係我都係冇乜信心會揾一啲網紅啊。因為網紅呢第一時間看看我有幾多 subscriber， 你有幾多 subscriber 呢，咁嚟咗會唔會益咗你呢咁樣。我未識佢嘅，我唔知係會咁諗嘅，但係我有個唔好嘅經驗就係會咁樣囉。咁所以呢，如果你有朋友認識陳怡嘅話呢，咁你介紹我認識呢，我就會揾佢嘅。但如果好冒昧咁喺網上面呢，喂可唔可以 crossover 下咁樣，我暫時呢都個面皮呢都唔係每日都咁厚嘅。咁如果有一日我能量好高或者我面皮突然間好厚呢，我都會揾佢嘅。咁但係我諗暫時都唔會囉，因為有咩話題呢，哇我真係同你嘅諗法一樣啊，我真係你講嘅嘢全部都啱咁樣，屌咁冇意思啊，即係睇無線啲人個個都係咁講㗎啦，睇 making of 個個都係你讚我，我讚你咁有咩意思啫。咁但係當然呢，我真心我覺得佢啲嘢好睇嘅，咁就事實上，咁但係唔係話咁樣就要揾佢囉，因為即係因為大家都係 YouTuber 呢咁樣，咁就我亦都好相信香港人有種打麻雀嘅文化傳統呢，就係、是、即係我點解無端端益你啫，我十幾萬 subscriber 你得個幾千咁樣，咁所以我都希望 organic 啦，自己 earn 返嚟啦咁樣，咁唔緊要嘅，即係多唔多唔緊要，但係人哋我唔能夠勉強人哋嘅，即係雖然我而家暫時都冇揾過佢，咁樣講嚟都嘥氣啦，即係所以 你口拉我好黑好黑面皮口嘅能量進界做乜有 pod 耳機， 原因係咁嘅，進界好明顯啱啱返轉頭啦，因為我而家見到人數好多十幾個，咁就係呢，因為我以往呢read 過我嘅記錄呢，就係每逢有嘉賓呢就會令到有啲唔係咁鍾意有嘉賓嘅人呢流失咗嘅，咁呢因為今個我連續有嘉賓嘅關係呢，我就唔想我個個禮拜淨係嘉賓呢就唔見咗我自己 solo，咁咧變咗就係、是、即係盡量，因為我能量高同埋厚面皮嘅關係咧，就盡量滿足下大家啦。咁樣就係咁咯，冇特別嘅。喂，攞啲水飲下先，順便 啊。 哦，只杯喺出邊，唔係我順便拎啲鏡頭俾大家睇下。 哦， 咁 但 係 你又點拎咁多嘢咧？ 咁你幫我拎水啊。監製咧就話一講鏡頭就冇人睇啦，就走啦。咁有冇人因為我講下鏡頭你就走咗先？ 不過走我都答唔到我啦，係咪？咁咧，我借個鏡頭咧，其實就借題發揮嘅啫。你估我真係好深入咩？咁咧，中國人好得意嘅，即係將一啲所有嘅興趣啊，或者專業啊，都同食有關嘅，即係都咩都同食，即係嘢食有關嘅啦。例如，我最近就買咗兩支鏡，咁點解要買啲咁舊嘅鏡咧？呢支咧就係、是、一個1970幾年生產嘅。它 design 咧一個六幾年嘅，咁咧呢支咧就叫做Pentacon 啊 ，Pentacon， Pentacon， 聽落好似係賓得相機咁啊，但其實就唔係嘅。查過咧，原來咧佢之所以叫 Pentacon 咧，就係、是、因為佢有六塊 blade， 即係話有六塊刀啊，睇到啊？唔知大家睇到睇下個鏡頭先。食下光先，嗱、啊、食到啦，大家睇唔到，唔緊要，總之有六塊嘅快門葉啦，咁咧就為之 pentagon 啦，六角形啦，咁咧佢就係、是、原本咧就係、是、Carl Zeiss design 嘅呢支鏡。咁但系咧，如果你識少少歷史嘅話咧，呢支鏡咧就係、是、冷戰嘅時候之前嘅產物嚟嘅，即係冷戰開始冇耐。咁咧就原本咧即係再喺二戰之前咧，就有間鏡廠咧，例如 Leica 啊，例如蔡司啊，即係 Carl Zeiss 啊，呢鏡咧喺德國嗰邊就生產嘅。咁咧，德國以前嘅版圖咧就冇啊 ，pentagon 即係 hexagon 係六角形，咁 pentagon 咧就係、是、即係，但係佢有六塊葉嘅，點解？ 咁我真係 hexagon。 咁奇嘅，點解明明係 hexagon， 但係點解？ 你買咗大陸嘢啊？ 唔係。咁咧 ， 係六 大陸啊， 六係 hexagon 係嘛？ 係啊。 係啦，咁佢支鏡唔知點樣改名叫 Pentagon 啦。咁咧就跟住咁東西德咧後來到二戰嘅時候咧，咁東德咧就俾俄羅斯即係蘇聯舐咗，即係變成加盟共和國，即係其實就侵略咗入去之後咧。咁當時柏林都分東西噶嘛，咁東面柏林嗰邊嘅廠咧就好自然咧就俾俄軍俘虜咗啦。咁人哋間廠好高科技噶嘛，咁俄羅斯嘅光學技術咧就比起德國咧就遜一籌嘅，咁但係人哋成間廠喺度咧，咁佢就卑鄙到咧就直頭係用人哋嗰個廠房，就可能啲師傅咧即係嗰啲工匠咧已經撇曬去德國或者處死曬咁樣，咁於是乎咧用一個硬件咧就用另外一啲低技術嘅勞工咧就走去做咗一批鏡咧。就叫做東蔡啦，即係香港人就叫做東德嘅蔡司。咁其實蔡司本來就係西德嘅技術嚟嘅。咁當呢、這個即係歷史嘅問題咧，咁咧喺東柏林嘅鏡廠咧就好自然咧變咗東蔡同埋西德蔡司同埋東德蔡司。所以咧有人話東德鏡西德鏡，咁其實東米乜東乜鬼嘢德啦，咪即係俄羅斯嘅鏡，即係蘇聯鏡啦。咁當然俄羅斯嘅做工又差好多嘅。咁雖然佢啲鏡咧都係秉承翻 Carl Zeiss， 咁但係咧就個價錢當然平好多啦。咁我呢支鏡咧，二手買翻嚟咧就三位數嘅價錢嘅啫，好似唔知800幾蚊嘅啫。咁但係咧，佢影出嚟啲嘢咧，不單止好鋭利啦，同埋嗰個散景咧仲係有翻咁上下散嘅，即係因為佢六塊刀嘅關係咧，咁譬如有時。如果大家睇卡通片咧，即係尤其是啲old school 嘅卡通片咧，影啲日光嘅 flare 入咗鏡咧，佢都係成日用五角形或者六角形嚟顯示嘅。咁呢個 effect 咧就比較經典嘅。咁所以咧，尤其是以前 design 嘅鏡咧，佢嘅鏡片個 coating 咧同而家今時今日嘅物料完全唔同啊。同埋個鏡本身咧，做塊鏡出嚟嗰個物料咧，亦都同而家又好唔同啊。因為而家咧呢啲所有嘅鏡唔可以再用翻呢個 design 同埋再用翻呢種技術 去做嘅原因咧，就係、是、以前啲鏡係含鉛嘅，因為鏡裡面咧有鉛嘅分，即係嘅分子。當你個鏡頭唔用嘅時候，再循環再用嘅時候咧，佢又會對環境好大污染嘅。咁所以而家啲鏡就梗係同以前啲鏡唔同啦。咁當然各有千秋啦。咁而家啲鏡咧個 sharp 位又真係好 sharp 嘅。咁但係個唔好處咧，因為啲 coating 咧個嗰、那個部分咧就太重要啊。咁當你發啲新嘅鏡個 coating 抹甩咗嘅時候咧，咁會影響支鏡嘅成像好嚴重。但係啲舊鏡咧，雖然呢個咧就叫做 multi coating multi coat， 咁咧佢都係用 coating 嘅辦法咧，令到比較少啲散光入去，變咗個鏡頭冇咁霧化嘅。即係當有啲斜光入咗嘅時候，咁所以咧就各有千秋啦。咁呢啲鏡我中意好清晰嘅，望落去都唔同嘅。咁個散景就靚啲啦，咁啊容易 fog 咯，咁又有好又唔好啦。咁睇下你中意啲咩啦。咁但係拍出嚟啲嘢咧，都係有個特別嘅效果，就冇咁寫實咯。咁所以呢鏡有呢鏡嘅效果嘅。咁呢支咧又係蔡司，即係嗱大組啊。點解講話中國人咧將乜嘢專業嘅嘢咧物件咧都 apply 咗落去嘢食度嘅？因為咧呢兩支鏡嘅共通點咧就係堪稱東蔡三寶啊！硬要改埋啲咁嘅绰号嘅，咁啊令人谂起呢、這个煎酿三宝啊、至宝三边丸啊咁嗰啲咧，即系一扎同重口腔有关嘅嘢啦。咁咧就系、是、所以我觉得好核突嘅。咁但系毕竟咧就系、是、因为东蔡三宝咧就系、是、嗰三支嚟自东德嘅镜咧，唔系东德嘅镜咧嘅蔡司镜咧，系嗰咁多林林种种咁多支镜，即系同一间厂可能有二十支镜生产设计啊嘛。咁呢三支咧，嗰、那個成像咧最出色嘅，呢同埋呢三支鏡咧，嗰、那個量產係好驚人嘅關係咧。其實鏡頭嘅嘢咧，就唔係話你支鏡幾靚就有幾貴嘅，絕對。因為有啲好靚嘅鏡頭，但係個量產係好驚人嘅時候咧，咁咧就個成本就大大降低，就都係好靚嘅。因為我有支我用咗三十幾年嘅鏡咧，就係 Nikon 嘅1.4AI， 唔係50mm 1.4AI 鏡咧。就我用到而家都覺得佢好靚嘅，咁所以咧就唔係話價錢問題嘅。咁我三十年前買係750蚊咧，而家都仲係800蚊嘅啫。咁呢好普及嘅鏡做得好多，喺個市場度唔矜貴嘅話咧，就係、是、注定係平嘅。咁但係我呢啲係好實用主義噶嘛，即係我影出嚟啲嘢靚唔靚啊，清唔清啊，有冇自己中意嘅 feel 啊，咁啊為主嘅。咁所以咧呢啲咁 popular 嘅鏡買到咁平咧，我完全唔介意用嘅。咁我絕對唔係玩硬件嘅人啦，咁啱用我就買㗎啦。咁點解突然間要買一啲舊鏡呢？咁我已經好多鏡啦，我個防潮箱差唔多係20支鏡啦。咁但係當然我自圓其說啦，原因就係買一個新嘅相機。而嗰個相機呢，佢只可以用到適碼嘅掹嘅，因為適碼機用適碼鏡好理所當然嘅。咁但係呢有啲唔自然嘅地方呢，就係適碼機又唔可以用人哋啲鏡嘅，咁所以咧就焗住買適碼，因為而家買適碼嘅鏡嘅 A 系列咧已經非常之驚人嘅，靚到你不得了，即係靚到你估唔到啊！而家即係都係用2000蚊買到一支咁靚嘅鏡，因為今時今日我都講過好多次啦。如果大家有喺 YouTube 度睇啲人 review 一啲鏡同埋 with sample 啊，有 with samples video samples 又好咩 samples 都。佢又會咧將兩支同一個 distance 嘅鏡咧，就用 A/B test 咁樣啦，就 blind test 添，有啲即係唔話俾你聽邊支鏡係邊幅圖咁樣，或者邊條片咁樣，咁你自己中意邊支，嗰支就係你中意嘅鏡啦。就唔好因為咧睇完之後，哇靚啲嗰支個牌子咁渣，咁我買翻支冇咁靚嗰支啦。當然我唔明點解咧，好多人都係咁嘅，即係始終都係 Canon 咁樣揀咗 Canon。咁我覺得近呢十年咧 ，Canon 真係好慘嘅，成日俾有啲有心人咧，將個畫面放大400倍咁樣驗屍咁驗咧，驗埋中間，驗埋個角落頭啊，驗埋個黑邊，即係有啲鏡，當你有光圈好大嘅時候咧，側邊又唔夠光嘅，咁呢啲咁嘅弧形啊，總之驗屍咁驗啦，咁你又發覺咧，一啲2000蚊嘅鏡咧，就個效果咧，竟然好過一個10000幾蚊嘅鏡嘅。咁我就信呢啲咯，即係我信我自己對眼咯。咁所以咧，我就會唔介意買舊鏡。同埋我本身咧 ，day one 入行咧，我係 autofocus manual focus 嘅用家嚟嘅。即係我小學嘅時候邊度有咩 autofocus 啫？ 咁所以咧，我由嗰陣時開始訓練到一個本領咧，就係能夠用個眼嚟對焦，仲係好有樂趣添嘅。咁所以咧，而家好多人都擔心，因為啲鏡咧 manual 鏡冇人用嘅原因就係佢 autofocus 唔到咧，就放棄咗嘅。咁所以咧，我就未解釋翻我點解買翻啲舊鏡，突然間原因就係頭先我所講嘅適馬個相機咧，因為佢少人用嘅關係咧。咁個 third party 嘅 accessories 咧就變咗好少人會生產啊，咁變咗咧喺網上面揾到，包括淘寶揾到嘅一啲 convert 嘅 mount 咧，即係 mount converter 咧，即係話原本我支 Nikon 鏡，但係擺喺個 Canon 度用啊嘛，透過一個 mount 咧就 convert 佢嘅。咁嗱，但係我而家用緊適馬嘅相機咧，嗰、那個叫 SA mount。咁但係如果大家真係心水清，或者你有幫我揾到嘅任何第二個牌子，鏡轉做 SA mount 嘅咧，我就真係揾唔到啦。我淨係揾到M42 嘅鏡頭，就擺落個SA mount 嘅 body， 即係適馬嘅 body 咧，先至有嗰個 mount 埋。咁其他咧，我見過啲日本人咧，就用啲 Olympus 嘅鏡頭咧，就懟落個適馬都得。咁但係又冇得賣嘅，原來我自己 DIY 整嘅。咁我吹到啤一聲啦，我又唔識整呢啲咁樣。咁所以咧就我就焗住咧就要買呢個 SA 鏡啦，咁唔係買呢個 M42 mount 嘅鏡啦。咁我咧就堪稱係一個精打細算同埋窮人救星嚟嘅。咁於是乎咧，我買一支呢啲鏡咧，我換咗 SA mount 落去咧，咁又俾我揾到一個 SA mount 轉翻落 M43 個機度喎。M43 係另外要嚟拍 video 嗰部機嘅，咁變咗咧，我今時喺度買呢扎鏡咧，我全部兩部機都用到嘅。是不是雙倍的享受先，但是五分一的價錢這樣。所以呢，我極度推崇一些舊世界的鏡咯，因為舊世界的鏡呢我相對喜歡一些咯，還有當我聞想那個癮很大的時候呢，我要求我對 focus 呢鼻尖和眼睫毛呢我都是有要求的，即我不可以對了鼻尖我當我對了眼睫毛的。那有一天我喜歡對鼻尖，我可以自己去對鼻尖的。咁而家嘅 autofocus 咧就並冇咁 detail 嘅，因為我見到好多行家嘅相咧，一翻嚟聞相就瀨曬嘢啦，啲集體相都對唔到，因為企前企後呢、這個清嗰個少少朦。雖然你唔聞相冇嘢嘅，咁但係衰在咧，我有咗聞相呢個癖好咧，我自然咧更加大條道理咧，我用 manual focus 咯，就係咁解啦。咁所以咧呢兩支鏡咧，我用咗非常之滿意咯，真係好正，唔係講笑。OK， 唔讲镜头啦，因为啲人走好多啦，睇嚟系咪咧？哦，唔系喎，多几个添，真系奇怪啦。 Top chat Nicola, we everyone on to say chat a day.Hello， 大家好，尼禄王禅龙，大家好，尊界探长好， Hello. 大家好 ，Rasputin Watch Site， 大家好，探长好，恒康喜喜 ，Timono Hello， 岳区又到星期四，一星期两日正，大家好。 哎呀，唔怪之，我见咗见唔到啦。 今日单妥定有嘉宾先 ，Rasputin Watch Site， 大家快来。康恒 haters JJ Lens message retracted 恒恒班 hater 每集都好准时 Elena 唔系大力水手789度探长晚上好 Ultraman 数96系穿 Pentagon 唔系 Pentagon 五角从 Contax 公司诞生 Family 哈哈探长你买咁多相机监制无提出疑问一个无底深潭 Leading Johnson 而未有十几万订阅差不多六万啦、 哦、 Greg Quark Greg Quark 我是郭启辉 Nicola 我辉辉回到家啦 Greg Quark 回了啦看了阵剧本、 哦、 看下 Live 再睡、 okay. Nicola 我果然好勤力啊下 Ultraman 数96但是不会降 F Store Nicola 我听到好迷 哦，對不住啊，你不知道我講乜。喂，原來是 context 的，因為呢我都很 confused 的，因為呢我所有這些這樣的舊鏡呢同一個叫 Pentacon 的鏡呢都有幾個不同的變奏，即是不同的原產地，甚至乎之鏡都不同。因為我見過 Pentacon 就有除了黑色有銀色啦，那又有些不同的廠牌出的， 咁總之咧賣俾支鏡俾我嗰啲咧就話東塞三寶咁樣，我亦都睇過啲 forum 咧，亦都有攞呢幾支鏡出嚟比較過嘅。咁我見到佢哋拎嗰支鏡出嚟咧，就冇呢個 electric 呢個字嘅。咁呢支鏡有 electric 同埋有 multi coating 呢個字嘅。咁所以好 confuse 喎，原來係從 context 嘅。喂，多謝你嘅資訊啊。咁啊～咁所以我就唔係太熟嘅，因為我都係新玩呢啲懷舊鏡嘅。咁我問人借又借過嘅，真係用咧就第一次用。因為咧，其實咧頭先阿監製話大陸嘢啊，咁我相信咧逢親共匪咧都係做啲不道德嘅嘢嘅，即係包括係唔要面嘅，即係人哋嗰間廠做開啲鏡咧，你不單止即係唔尊重人用。趕盡殺絕，仲要自己攞翻人哋嗰啲成果咧，嗰研究成果嚟再 clone 一啲鏡出嚟。咁當時咧，我諗同今時今日嘅大陸貨差唔多啦，即係共匪出品就必屬呢個流嘢嘅。咁但係當時你有得比啊，梗係唔買東德買西德啦，係咪？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啲窮鬼嚟噶嘛，咁可能鏡頭嘅某程度佢拍出嚟嘅嘢咧，就係一個 legend 啦。即係個畫面，就算你係以前嘅 clone 嘅鏡咧，佢出到嚟個 effect 咧都唔同個原裝嘅鏡嘅。喺某程度咧，佢有啲角度計得唔好啦，支鏡個突透唔同啦，就令到即係個手工差嘅問題咧，就令到個散景有啲放射性啦，有啲散景個螺旋形啦，有啲散景係拱形啦都有嘅。咁呢啲係一個意外產生出嚟嘅一個唔同嘅藝術啦，叫做即係講好聽啲，咁所以我就比較覺得好玩，我先買嘅。咁如果你要求佢啲線好直啊，要求佢成個畫面嘅光感都平均啊，咁啊千祈唔好買呢啲鏡，因為死硬。因為支鏡個 diameter 唔夠大咧，佢成個鏡嘅鏡面用曬嘅關係咧，咁所以個鏡係凸透噶嘛，咁所以佢個變形程度會強啲啦。佢嘅黑角程度又強啲啦，咁但係咧同一個 distance， 譬如一支五十嘅鏡啦，咁點解有啲五十鏡湯碗咁大呢？原因就係佢用咗塊鏡嘅中間嗰個部分咧，咁所以咧佢嘅變形就比較少啲，同埋入光程度比較平均啲，咁呢啲就係唔同價錢出到嚟唔同嘅效果咯。即係當你唔介意嗰啲嘅時候，你咪可以買支窮嘅鏡翻嚟影一啲相對冇咁藝術感咁，唔係冇咁 product。咁即係冇咁工整或者冇咁高水平嘅嘢咯，咁唔係代表而家呢啲水平低，但係只不過睇下你影乜咯。譬如影一啲抽象啲嘢，譬如影人啊，咁你咪有佢嘅 benefit 咯。但係如果你影嘅風景，影一個好 symmetric 嘅一個建築物，咁用呢啲就包你死咯。老實講，Ultraman 話唔會降 f stop， 因為梗係唔會嘅，其實。反而咧就會，如果你擺一個嗰啲叫做而家有啲 converter 咧，裏面有塊放大鏡嘅，咁嗰啲仲可以大多一級光圈添，咁嗰啲叫做 speed booster 咯，有樣嘢叫做，咁我都有兩個 speed booster， 一個 for Nikon， 一個 for Canon 嘅，咁呢啲都好用嘅，影響成像唔係好多。阿輝真係多謝你啊！仲唔瞓都仲聽 live， 不過我哋 live 咧聽講係好好瞓嘅，因為我上次同一啲網友出嚟飲下午茶咧，佢話：哇，聽你把聲真係陪住瞓覺真係一流啊咁樣。咁我唔知係煲一或扁咧，咁亦都唔諗下感受啦。即係我出曬牙血咁樣講啲真知灼見出嚟，你要嚟瞓覺嘅話咧，咁我都唔介意嘅。 Nico 難話 Siri 重頭讀 Fuck Fuck Fuck 622 G Deep Night Solon Wong High All Fish 104 Fish Dislike 軍團瞓曬下次夜 Deep 開咪。 哇，如果我為了他斬腳趾被沙蟲就死得啦，但只不過今次一個作為一個實驗呢，就成功地試到他們，然後那班人都要上班那樣回的，那不知道是不是都是監聽還是什麼呢？我應該就即係如果你個 proposal 咧話，哇有個人叫探長喎， 有7000幾個 subscriber live 得150人聽，我想應該拿不到錢的，咁可能只係拿到40-50蚊一集咁樣啦，咁你可以動員到15個 dislike 啦，咁樣嚟潑我冷水咁樣，我諗都唔值幾百蚊，我諗40蚊啦，估係咯，咁唔緊要啦，咁啊終於有啲真嘅嘢見到啦。喂，咁咧其實今次咧，我頭先話咧都有50個人聽咧，原因就係我想試下啊，究竟呢個鐘數有幾多人聽咧？咁而家跌破50咧，但係頭先就超越咗50咧，即係我嘅任務都完成㗎啦。咁啊，純粹一個實驗，同埋咧就想招呼翻一啲即係平時中意聽我自己一條友齋吹嘅朋友嘅啫。喂，咁亦都唔阻大家瞓覺啦，因為有不停有朋友陣亡緊，咁就唔好再講啦。咁啊亦都係保持單星期四啦。咁啊，如果星期一有好鬼得閒嘅，咪星期一咯，就咁樣啦。喂，咁好啦，咁唔阻大家休息啦。咁我把聲咧亦都開始乾竭啦。咁阿輝咧又希望下次又見到佢啦。咁啊，同埋大家提供下鬼故啊，同埋你錄啲鬼故去我個 message 嗰度啊，不如，即係因為而家 Facebook 個 message 咧都可以錄到音噶嘛，係咪？咁啊，希望而家招募下大家，如果想23號嗰日咧，即係同有鬼故同大家分享咧，就請你就喺我個 Facebook page 嗰度。就錄一段鬼故，好似 up to 1分鐘嘅。咁如果你想幾分鐘，你咪錄幾次咯咁樣。咁我喺呢個節目上面就播出，又甚至乎或者如果你live 用翻嗰、那個Facebook 個 page 咧嚟打個 live 電話俾我咧，即係嗰個 message 嗰個通話咧，你都可以現場打嚟嘅。咁大家希望你儲定鬼故或者醖釀定啦，咁我就會。即係透過而家咁樣招募咧，你就可以留定言俾我先。咁因為嗰、那個我自己嗰個 Facebook page 咧，我啲留言咧，我即係嗰啲 message 咧，我 check 得好密嘅。即係基本上咧，佢會 pop up 咧，我就會睇嘅，我會一定覆大家嘅。咁希望大家唔好吝嗇咁樣留言俾我。咁可以分享我大家嘅鬼故嘅。喂，咁好啊，咁你大早講你都得嘅，唔係一定要嗰日嘅。咁我讀埋呢度先。 Greg 话可能每个 dislike 有5毫子，美女美女，瞓过龙，看重温，早豆。 拜拜。Knocko 几夜都听啊？有咩驱使你几夜都听咧？可唔可以讲两个理由嚟听下咧？因为几难得噶，因为咧你叫我几夜都听一个网台咧或者 live 咧，嗱我除咗两样嘢，我会几夜都听嘅。就是蘋果的 Keynote 啫，以前啦，而家都唔得啦，而家因為冇乜驚喜啦，蘋果的電腦已經對我嚟講，即係以前出緊 iPhone 嘅時候咧，同埋早期嘅蘋果 Keynote 啫，我真係幾夜都聽嘅。咁另外咧，譬如早排呢個 SpaceX 咧，就上個重新上軌道，就射一架法拉利上個外太空嘅，咁我又有現場睇啦。咁逢親呢啲大件事我先會睇嘅，咁我就想知道究竟咩驅使啊呢位朋友啊 Knocko 咧又會咁夜都聽咧咁樣？ 幾夜都聽陳丹哈哈瞓了，陳丹仔 Nicola what good night，good night。 約翰小夫，我第一次睇你係在電視，你講到石頭沙灘見到浮台有人打 麻雀，哦咁得意。咁你之後冇理由就知道我做網台㗎，即係咁巧撞到啫，係咪？又幾好記性喎！我識個朋友個媽咪都係成日都睇嘅，因為成日都重播嘅曾經。 沙倫翁而家喂貓 ，Action Bank 數96監製演讀，哈哈 ，Greg 話愛同責任，惡婆因為開夜，晚都通頂咁滯。 哦，明白。咩監製演讀係咩意思啊？都唔明嘛？ 演讀咩啊？ 知哈哈咯，佢話：喂，咁啊，我唔明你講乜啊，咁你又唔講曬成句嘢。喎，咁啊 ，anyway， 多謝40幾人咁夜都嚟捧場啦。咁我咧，老實講，我本來今晚都要做少嘢嘅，咁但係咧， 我捉阿咪咪俾你睇。 哦，咪咪， 哎呀， 有隻手喺鏡頭。嗱，咪咪，我轉過嚟先，好得意嘅，佢隻眼咧好堅定嘅個表情，成日都咪咪。同埋咧，佢濃嘅，連啲嗱呢聲都聽唔到嘅，好陰功嘅。但係又冇所謂嘅，貓又唔使去 翻工係咪先？佢係折耳貓嚟嘅，細細只咁樣，佢樣幾好笑。同埋咧，佢一隻罕有嘅貓咧，見唔到眼白乜滯，即係隻眼全隻都係黑色嘅，好似啲黑眼睛嗰啲兒童咁樣。即係早排啊，盧皮比我講嗰啲細路仔咧，好恐怖嗰啲咧，佢係咁嘅樣，幾好笑。咁同埋咧，佢因為龍嘅關係咧，佢嘅行路姿勢咧都同一般貓唔同嘅，佢有啲八字腳嘅。咁同埋佢瞓覺，你突然間摸佢咧，佢往往都嚇到彈起嘅。原因你埋到佢身，佢都唔知咧。咁其實幾可憐嘅，但係我覺得佢誒嚟到呢、這個咁即係同佢之前嘅主人同埋我哋都咁錫貓咧，佢又有嘢食，又唔使自己揾食咧，咁都算係大家都好開心咯。即係佢喺度又能夠令到我開心，咁誒喺度生活又開心咁樣 OK 啦，係咪？喂，咁真係咩啦？咁嗱，我讀埋幾個，真係要差唔多啦，因為我個喉嚨都有少少攰啦。咁咧，我讀埋呢幾位啦。唔係同一個人嚟嘅。嗱 ，Great Quark 咧就係阿輝，就話演讀鬼故喎，佢話叫監製。 Greg Quark 演讀鬼故 ，Ultraman 數96讀鬼故啦。玉翰小夫聽234 ，Family 支持你，探長 Nicola 會好得意。Channel Bob 玩晚安。 OK， 晚安啊喂。咁啊，咁有位朋友咧又話阿 Cam Lee 好似近來先見到你嘅，即係就唔係經常都會見到你出現嘅，即係呢幾次咧又見你好多嘅。咁啊，又係點樣嚟嘅咧？我又想知嘅。咁嗱，其實支持我咧有好多方法嘅。咁我梗係唔會叫你做狗吹人啦，要你俾2000蚊啦。咁啊，你介紹多啲人聽。咁你快啲叫多啲 friend 聽咧，因為我個 subscribe 嘅人數咧已經停咗，已經平頂咗一年啦，差唔多都係7000幾，都過唔到8000。咁原來咧，我之前誤解咗咧。以為過10000的 subscriber 呢就會有 one to one 的一個 support 的，即是 YouTube。 但那天去完那個 Creator Camp 之後呢，然後真正的資訊呢是100000人的 subscriber 才可以有 one to one 的 support 的，所以我都即不會幻想的了。那一萬都這麼難，怎麼100000才行的？因為有人說抵你死了，你趕客這樣，就算我不趕客啊，頂籠9000呢，咁點樣追到100000啫？根本就冇可能嘅。咁所以要點樣先得咧？我真係唔知啊。因為陳怡咧咁有 energy 咧，佢都係得60000多喎，原來即係算少。咁我真係唔知點解啦。喂，咁好啦，咁啊各位晚安啊，再見，下個禮拜見。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